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27集，真假小赵。小赵见众人的视线一下子落在了自己身上，难免更加紧张 了。你们看着我做啥？这里好冷啊，我们赶紧想办法回去吧。 小赵，你是小赵吗？ 这句话问得很奇怪，小赵也莫名其妙，而且被气笑了。 我不是小赵能是谁？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你是东主任啊，刚才我跟着你们掉进书里，然后被那个女鬼追杀，我被关在影子里，你都忘了？ 你别着急，现在我师父手里还有一个生魂，也很像是小赵，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。 这就是我的身体，有什么好确认的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东主任你问吧。 冬至对小赵的了解也不深，今天他们才刚刚认识，他连对方的家庭情况都不晓得，只能随便问了几个问题，小赵全部都答出来，看上去那就是真正的小赵。 会不会你师父手上那个是苏环或别人的？ 苏环虽然化为厉鬼，但他如果一点良心未泯，也未尝没有可能。这时看潮生嗷呜一声，冷不防地朝小赵扑去，后腿一蹬，大黄猫肥肥的身躯却灵活地跃向小赵的脑袋，两个前爪指甲毕露，大有把小赵的脸抓成花猫的气势。小赵吓得一大跳，下意识地往后躲闪，但他刚才在水里泡久了，双腿发软，只能下意识地挡住脸。冬至眯起眼，心念一动，长手剑跟着出鞘，直直射向小赵的脑门。剑光去势极快，毫不留情，绝不是为了试探，而是真的要把小赵置于死地。小赵惊叫一声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身躯软倒在地，一团黑气则从他的背后溢出。此时一直悬停在半空的那团火焰突然飞快掠去，将黑气裹在中间。黑气狂吼咆哮，眼看就要挣脱火焰跑出，铁索声飞空而来，在黑气下方的地面定住，黑气像是被铁链牢牢扣住，嘶声尖叫，却无法挣脱分毫，最终只能缓缓地被铁索勾走。龙身将灰白气团一放，对方自动飘向小赵的身躯，缓缓地渗透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赵终于缓缓苏醒过来，他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，经过了这一番折腾，已经完全没了力气，只能借助长青的手勉强坐起。 你们怎么确定他是真正的小赵？ 男人和女人面对攻击的反应完全不一样，大部分男人都会选择主动回击对手，比如说把大黄猫直接拍开，但大部分女人爱惜自己的脸，则会先选择把脸挡住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现在有嫌疑的只是苏环和小赵，小赵是警察，肯定也会选择主动还击，只有苏环这么漂亮的女人才会有刚才那个反应。 长青彻底没话说了，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像冬至这么观察入微。冬至似乎看出了长青的想法。 其实我刚进特管局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，一切都是慢慢练出来的。 我又没说我要进特管局。 长青这么说，那肯定就是动心了，冬至也没去拆穿他。一行人穿过岸边，还要走上很长的一段路，才能到达保护区的边缘，找到人烟。小赵冷得直发抖，不过看潮生正好也懒得走了，直接盘在他的脖子上，一举两得。不过看潮生身上的毛发也是湿淋淋的，小赵这下抖得更厉害的。冬至只好拿出了两张明光符，在他的肩膀左右两处点亮。小赵生魂离体，又被苏环占据了躯壳，阳气比平时更虚弱。冬至用符火催促他身上的阳火，不一会儿小赵的脸色果然好了很多。从头到尾龙身始终捉着冬至的一只手的手腕，即使他拿出了符来也没有松开过。 令冬至只能单手施法。冬至有些奇怪，更奇怪的是刚才阴差想要拘他的行为。冬至忽然想起了那次在深渊地狱里的情景，心头微微一震。众人都精疲力尽，没有闲情说话聊天，小赵还是在长青的搀扶下才坚持跟在大家后面。他们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走出去，遇上保护区值夜的工作人员。对方见他们一身狼狈，带的东西更是稀奇古怪，有剑有猫，差点就把他们当成了盗猎者。龙身呢，摸出了张证件出来，表示他们都是警察，追嫌犯来到这里，又跟嫌犯一场搏斗，已经联系了当地警方，很快就能证明他们一行人的身份。工作人员听了，将信将疑。 那嫌疑犯呢？你们什么也没抓着吗？ 龙身随手一指小赵。小赵觉得自己可能应该配合一下，就故作凶狠地嚷嚷： 你们抓了也没用，老子进去之后最多判几年就能出来了。 估计平时犯罪分子见多了，喊起来还像不像样的。长青看着龙身，又看了看小赵，慢半拍地想起自己现在应该扮演抓捕嫌犯的警察，就朝小赵的后脑勺拍了一下。 老实点。 小赵本来就全身没力气，被这么一拍差点摔到地上去。尹组长很快带着人赶过来，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坐在开着暖气空调的办公室内。之前在湖面上发生的那一切好像只是不真实的梦境。龙身向尹组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尹组长顿时肃然。特管局虽然神秘，权限却很大，而且各中大佬们神出鬼没，级别又高，不是尹组长能轻易接触到的。他本以为冬至过来帮忙就已经很满意了，没想到如今还惊动了特管局的大佬，这种套近乎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，毕竟说不好以后还会有什么案子需要特管局出马呢。尹组长握着龙身的手，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五分钟感言，才依依不舍地松开。冬至他们拿了那本书之后发生的事情简单地给尹组长说了一下，尹组长听得瞠目结舌，要不是他知道特管局就是专管这种玄乎奇玄的事情呢，还真要以为冬至在讲一个玄幻故事，要么就是忽悠他呢。 这么说那本图鉴也没了？ 尹组长满脸失望之色，忍不住揪了一下本来就已经不多的头发。 龙局，冬主任，站在我个人的立场，我当然相信你们的话，但邓斌出入家中的监控录像也是确实存在的，除非能证明监控里面不是他本人，或者那两个小时他有另外的不在场证据，否则他恐怕很难洗清嫌疑。 换而言之，什么怪物敖音通过书本蛊惑人心，苏桓死后变为厉鬼，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作为证据。冬至也觉得这件事很棘手，他们好不容易把幕后的真凶解决掉了，却发现邓斌的嫌疑依旧没有办法洗脱。别说苏桓的鬼魂早就被拘走了，就算还在，总不可能让苏桓的鬼魂也去作证吧。 带我去见邓斌，我试试。 尹组长将信将疑，带着龙身和冬至去了看守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